第六十一集，赵斌抓住了他的手，罗明瑶看着他，有些害怕，又有些抑制不住的喜悦。赵斌又向他笑了起来。 回来了。 这样简简单单的三个字，让罗明瑶红了眼眶。高悬了一年多的思念，此刻终于落地，化作一颗小小心脏关不住的满地玫瑰，开得全世界都成了温暖的花海。罗明瑶眼睛里还带着点水气，嘴角边却是遮掩不住的笑容。 太好了，赵老师。 赵斌对他这样的神色毫无抵抗力，当即心跳加速，甚至感觉身体燥热。这时候其他人都在开玩笑了。 哟，赵老师回来就知道请学生，我们以前老战友啊都不关心了。 罗明瑶听到这些话，紧张的手都要缩回去。赵斌拉紧了没放，回头很自然地说道， 老战友下次一起请，这一次单独感谢小明同学，我在青藏高原的时候，人家天天帮我下文献，我是得好好感谢他一下。 哇，你这也太没人性了。 科室里一片感叹。 小明，使劲吃，不怕吃穷你赵老师。 罗明瑶低着头都不敢抬起来。赵斌跟其他人打了招呼，捏了捏他的手，带着人往出走。走过病房走廊，刷了门禁卡，走到后门电梯间，却不按电梯，就带着人往楼道间里去。下了两层半楼，突然一转身，把人按在了墙上。罗明瑶猝不及防，只觉得后脑勺重重撞了一下，还好有什么东西垫了垫，不太痛。正要抬头问赵斌，就被他的眼神攥住了。赵斌背着光，一手揽着罗明瑶的肩膀，一手搂住她的头，看着她，眼神里埋藏着浓烈的激情，仿佛洪水猛兽叫嚣着要吞噬她。罗明瑶被这个眼神看得心慌腿软，又想逃又想陷入其中。在她还没有想好到底逃不逃的时候，赵斌已经低头吻了过来。楼道间里传来一声重重的关门声，两人猛地分开，然后赵斌拉住他，两个人像偷情被抓了，一路飞快跑到了楼下。离开楼道间，站在医院后门上，他们对着满墙的落日余晖相视大笑。李盼秋他们科室今天是要出去开会学习的，这会儿好几个人下了班，刚坐电梯一起下来，出来他就听见赵斌大笑的声音，一看旁边还站着个熟人，他心里就了然了。转过头，同事们也往赵斌那儿看了几眼，这么放肆的笑声，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。不过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各自笑笑，继续说着刚才讨论的科室病人，走开了。谁也没有好奇赵斌和他旁边的人。赵斌下午时就定好了吃饭的地方，是电视塔上面的旋转餐厅，从这里可以俯瞰一大片灯光灿烂的城市夜景。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整个餐厅缓缓转动，每一分钟窗外都是不同的景色。霓虹之中，长龙一般的车流穿梭，错综复杂的高架桥上，车灯连接如闪耀的丝带，远处无数的建筑热情地闪烁着巨大光幕。两个人默契地在窗边拍了几张合照。在点好的饭菜上桌之前，赵斌先拿了一个礼物盒子出来。 本来想你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的。 赵斌突然说的有些笨拙。 双虎那边寄东西也不太方便，发邮政又怕丢件，送过来什么时间也不清楚，快递没人收件，就只有等着回来给你。你过生日没送出来，我都怕你失望，还想着瞒住了给你惊喜，却都没说，就等着今天给你来着。 罗明瑶激动的脸发红，赶快接过来，又从自己包里拿出装得非常精美的盒子。 我也准备好了礼物，原本以为你明天回来的，在今天上午才找人包装好呢。 还好上午就去找地方包装了，要不晚上怎么送出来。赵斌没想到罗明瑶还准备了礼物，接过来时候对比了一下，就觉得自己的礼物包装突然就显得有些不够漂亮。他稍微有点沮丧， 一边拆着礼物，一边决定回头好好问问罗明瑶在哪儿找的包装。赵斌送给罗明瑶的礼物没有太多包装，就一个盒子，罗明瑶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是一串蜜蜡的佛珠。罗明瑶突然笑了起来，赵斌看着他，眼里露出点疑惑的神色。罗明瑶不跟他解释，只笑着催他快点打开自己送的礼物。拨开包装，打开盒子，也是一串佛珠，南红的。赵斌和他各自拿着佛珠，相望笑了起来。赵斌拉住罗明瑶的手，低声地念藏民教给他的那几句真言，对他说道： 瑶瑶，祝你一辈子幸福安康。 吃过了饭，两个人在电视塔边上的河堤散步，他们手上各自带着对方送的佛珠，穿的是再普通不过的 T 恤、长裤和运动鞋，像两个品味极差的暴发户。罗明瑶从后面看了几眼，忍不住好笑。赵斌把人拉近了，问他笑什么，罗明瑶躲闪了一下，还是老实回答了。赵斌脸色不好地看了看手上的佛珠，严肃地警告他： 不许取下来。 罗明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赵斌看罗明瑶这样子，现在也不知道怕他了，让他有些牙痒痒。转念想了想，露出一点高深莫测的笑容，低声问他： 瑶瑶，你送我的酒呢？ 罗明瑶不知道他这时候问酒什么意思，老实地回答： 放在宿舍里呢。 那我们就先去宿舍那边，带上酒去我家。 罗明瑶呆呆地看着他，突然又想到什么，耳朵都红了，缩着脖子。 要去你家啊？ 嗯。 赵斌靠近了他，鼻息吐在他头发上。 怎么着，不想来吗？ 罗明瑶使劲摇头，还缩着脖子，很小声地说着： 想。 周末就是国庆节假期开始，连着有7天的休息时间，也幸亏后面都是假期，两个人在家可以没羞没臊地过几天日子，一缓长久的思念。要不是顾及罗明瑶的身体，赵斌是恨不得让人不穿衣服，但是基本常识他还是知道的，头一天疯狂了以后，两个人后面几天都比较节制。国庆第三天，李盼秋发了消息请赵斌出来吃饭，消息末尾带了一句： 先别带你的小朋友。 赵斌想起被李盼秋暴怒支配的恐惧，多少有点心虚，给罗明瑶请了个假，出门见人。李盼秋也是一个人来的，显然是想单独跟他谈谈。点好了菜，李盼秋自己倒了茶，完全不管他，没好气地说： 你自己好好交代吧。 赵斌现在感情顺利，每天心里都像吃了蜜一样，一点也不暴躁，说话也不躲闪，直接坦然就说了： 我和他在一起了，打算先过一辈子再说。 李盼秋正喝着茶，被他这一句吓得茶都直接喷了出来。 你说什么？ 他手忙脚乱地拿纸来收拾面前的乱局。 是真的。 赵斌平静地看着他乱，笑得有点得逞的样子。 我想清楚了，我是真心喜欢这个人，跟学生老师无关，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就觉得什么前途啊，什么障碍啊，都好像无所谓。就好像如果不是跟他在一起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折磨。 李盼秋今天第二度震惊，吓得茶杯都差点摔了。静默了片刻，李盼秋似乎缓过劲儿了，理了理思路，开口说道： 赵斌，你知道吗？医院里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俩的事情了。 赵斌的手在桌子下紧紧捏了起来。李盼秋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： 一开始呢，内分泌的吴文妮来问我，他去年帮你打听了不少内分泌科的事情，他悄悄摸摸来找我，说自己不好意思乱猜。他问我，你是不是跟小明是一对的？我当时吓得都慌了。 李盼秋说到这里，顿了一下。赵斌心里发紧，喉咙像被掐住了一般，他感到窒息的绝望。虽然说过不害怕，但是这种被曝光的感觉来临之时，他还是感到恐惧难受。 几天以来相聚的甜蜜也无法阻挡这种绝望的侵入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未来的路在眼前变成一片黑暗。